係咧，突然間好感慨，因為我諗緊嚟緊準備同我哋見面呢位嘉賓。 喂，呢位嘉賓就真係重量級啦！嗱，雖然佢唔係喺香港生活，但係佢對於我哋香港政界嗰啲偽君子、虛偽嗰啲所謂嘅民主派嘅表現咧，係非常之了解。 嗯， 佢嘅文章亦都係針針見血，好似把刀咁樣劈落去嘅。但佢親口連埋影像，專登拍過嚟喺外國拎嚟我哋今晚同我哋人民力量遍地開花起動大會打氣咧，就真係好難得。大家知唔知佢係邊個啊？識貨喎，大家。好，我哋靜心聽一聽鐘祖康點樣去鬧呢班偽民主派啊！ 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曾蔭權及其一幫嘅英犬可以統治大家嘅咧？係唔係因為曾蔭權係天主賜俾大家嘅禮物咧？當然唔係。又係唔係因為大家因為前世作孽太多，所以而家要受曾蔭權嘅統治咧？呢、這個亦都係廢話。又係唔係因為大家曾經授權曾蔭權做大家嘅領頭羊咧？呢、這個亦都係大錯特錯。因為大家根本從來都冇權參與推選曾蔭權做大家特首嘅權利，咁樣曾蔭權及其一幫嘅英犬係憑乜嘢統治大家嘅呢？答案就係憑幾萬個嘅香港警察、大量嘅監獄，並以中國幾百萬嘅軍隊做後盾，再加上大家身上面嘅奴性嚟到統治大家嘅。所以可以話香港特區政府嘅統治，其實只是一種未經民眾認可，屬於霸王硬上弓式的強制插入式的獨裁統治。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特區市民的關係，就是主子與家奴甚至是性奴的主奴關係。但是特區統治者卻將大家洗腦，要大家相信自己是社會的主人翁。但是为什么身为社会的主人翁，却连普选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这些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呢？其实民众不单止有权普选行政首长和立法机关，甚至是有权推翻那些倒行逆施、草菅人命的政权。这个民众有权推翻苛政或者不义政权的道理，在中國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由中國的聖人孟子講得清清楚楚，民諸一夫就矣，未民是君也。這兩句話有哪一個獨裁者不是民之而膽喪的呢？在西方被奴役的民眾有權推翻苛政或者不義政權的道理，在經過 Thomas Aquinas、 John Calvin 和 John Locke 這些思想家傳揚之後，亦都已經成為常識，並獲得多次的成功實踐。一些思想家甚至認為民眾是不單止是有權推翻苛政，而且是有責任去推翻苛政。譬如美國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就認為民眾是有責任抵制不公義的法律。因此在以上的認識之下，大家就會看到對於這個完全未經自己授權產生卻可以操控自己一生的香港特區政府，對於這個長期倒行逆施、草菅人命、官員依法掠奪的垃圾政權，民眾是不單止有權，而且也是有責任去推翻的。但是我相信大家即使明白這個道理，亦都是不會貿然推翻香港特區政府這個垃圾政權的。就如我們被這個土匪打劫的時候，當然是有權反抗的，但是呢，這樣是有相當風險的事。但是現在的土匪卻反客為主，這樣說被劫者是沒有反抗的權利，甚至放聲痛苦呻吟一下也都不可以，以免破壞這個社會和諧。現在香港人並非要行使推翻特區苛政的權利，而只是想行使普選行政首長和立法議會的權利。可見香港人已經是極其善於忍耐，換作是很多其他的民族早就爆發了革命了。 對於任何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來說，被香港特區政府這個垃圾政權所統治，被曾蔭權這種下三流的人渣會同北京夜門所統治，實在是非常之倒霉兼屈辱的事。面對香港這個政治亂局，我是感到呢近於絕望的。香港的政治發展如果還有任何令我感到有一絲的希望的，在這幾年來就只有以鬱敏為首並在蕭生出錢出謀下壯大而成的一股的政治力量。現在這股的政治力量再跟其他的一些的民主派的力量結合，成為人民力量，這個是當前香港民主運動的旗艦組織。在這裡我深切地希望各位能夠以蛇的靈巧和鴿子的順良來到為一個更公義的社會而戰鬥，最終能夠活出海明威所說的 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 多謝鍾祖康先生，我們全場再以一次最熱烈的歡呼聲感謝鍾祖康先生，希望他在網上可以看到啊，講出一些真心說話。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其實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他們不敢講，怕講，因為沒得撈嘛，已經講了， 是咯。我想聽到一個出錢我都嚇了一跳。 跟住落嚟有咩表演 呢？剛才我哋咧就有前線啦，亦都有呢個泛藍啦，跟住應該仲有兩個組織代表未表演嘅。